好啦，而家我哋身處嘅咧就係葵芳嘅工廈裏邊，咁咧就係 Angus 嘅風啤嘅釀酒嘅地方。咁啊，呢啲一桶一桶嘅咩嚟？可唔可以介紹下咧？ 可以，呢啲係發酵桶嚟嘅，咁佢裏邊係釀嘅啤酒啦。咁而家釀嘅呢只咧就叫做 IPA 嘅，係一隻好傳統嘅啤酒，啤酒花味比較濃，啤酒苦啲嘅。咁呢只 Pale Ale 就係一隻好基礎嘅啤酒，好 basic 嘅啤酒，佢就係、是。比較 淡 口啲咯，係啦。呢個叫 Rich Ale， 麥啤 係少麥啤啦。咁佢係比較清爽啲嘅，同埋佢 creamy 啲咯，我覺得就簡單啲嘅呢個啤酒。 好啦，呢兩桶有公仔頭嘅咩料嚟咧？ 啊，呢兩桶就出嚟啦。呢兩桶就係專為承載而嚟嘅啤酒，係放呢個新年嘅。 可唔可以透露下咩口味先？ 暫時唔得住。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味，佢係專。好啱 放 新年 嘅， 好啱新年人嘅啤酒 嚟嘅。好啦，大家密切留意啦。新年之前咧，我哋就會釀好之後咧，就會公開發售噶啦，通知大家點樣可以買得到嘅。記住試下我哋城寨第一次揾阿 Angus 製作嘅啤酒。好啦，今日嘅三不管咧，我就主要講面對呢個2020。咁啊，我自己覺得2020就係動盪嘅一年，亦都係清算白色恐怖嘅一年。咁大家千祈唔好嚇驚咗先，即係你預咗佢會發生，係咪？我琴日我記得喺呢個晚宴嗰度，我同大家分享點樣唔做燈神。咁啊，蕭生就大家笑佢啦咁啊。咁但係蕭生識得自嘲啊，自己變咗藍色燈神之後咧，竟然就反彈啊，可以大家就覺得用燈神嚟去刺激唔到阿蕭生，即係蕭生就好似呢、這個李漢文指揮官咁啊。你咁樣講我係唔會驚嘅咁樣。咁咧就。但是呢避免做燈神的方法很簡單，就是你先就期望管理來的，其實所有預言都是，或者心理輔導其實都是期望管理，就是呢先就看淡一點，譬如很簡單一個解簽佬怎麼 work 的呢，或者那些算命佬怎麼 work 的呢，看完之後他一定會說你那個未來是會比現在情況差一點的，但是差一段時間之後就會好轉的了。好了，咁你聽完之後，譬如好簡單就話，我預計咧來年咧就係咁嘅，第一季一定唔好噶啦，一路會差落去嘅。咁啊，香港人仲要受一段苦嘅日子。咁但係咧，就去到年中咧，就有機會咧就係反彈噶啦。咁啊，最終有機會喺年尾就雨過天青咁啊。好啦，如果你話我講完之後，咁可能你預咗差噶啦嘛，其實，所以真係發生嗰陣時候，你就覺得誒、欸、準喎、啊。好了，如果去到一月林鄭已經落台了，二月鄧炳強坐監，三月劉澤基加上這個省仔康樂會林主席兩條友攬炒這樣打上來互轟，好了，哇，你都開心到上街遊行了，是吧？那你還記得劉世良說什麼嗎？所以我就說呢，這些期望管理的方式呢，就是令到就是可以避免做燈神，就是先說得差一點，然後呢如果不似預期咁差咧，咁大家都開心，心情好，亦都唔會再計較。好啦，如果真係咁差嘅話，你咪準咯咁樣。咁啊，2020年咧，我都係會嗰句都係悲觀嘅，真係呢、這個亦都唔係話特登去期望管理，而係睇到嗰個趨勢。趨勢就係教育嘅清算，教育系統嘅清算已經開始了其實。咁第二就係你見到咧對黃色經濟圈嘅攻擊咧，嗱，和李飛就黃色經濟圈，我成日都話。即係最初我大家可能記得我喺呢個三不管請咗兩位發起罷買行動嘅朋友上嚟，就即係介紹下佢哋嘅呢個罷買行動咁樣，拜拜 day 咁啊。咁啊當時都冇乜人懷疑咧，其實大家都即係喺嗰個運動嘅即係最激烈嗰啲嘅抗爭行動嗰度。咁啊對於呢啲罷買啊、懲罰啊呢啲咁嘅嘢，就都覺得誒和你飛，你中意點搞點搞啦咁。咁但係而家越嚟越受到重視，你見到就係咩咧？我話。邱騰華呢個經商局長兩番誒發文呢個公開抨擊呢個黃色經濟圈，咁啊見到施永青又出動啦，又話呢個黃色經濟圈係歧視啊，咁樣即係搞咩啊？咁啊今日咧三份左報啦，一個網媒，兩份文匯大公社評式攻擊呢個黃色經濟圈，文匯甚至將黃色經濟圈視之為呢個咩咧？就係等同於黑社會交保護費，唔交保護費就破壞你，交保護費貼只連珠咧就保護你。咁啊，硬去製造一個假新聞出嚟，去抹黑呢個黃色經濟圈。 嗱，我想講黃色經濟圈好簡單嘅啫，係同近代史上任何嘅消費者運動係一模一樣嘅，亦都係同六五六十年代香港嘅紅色經濟圈係一模一樣嘅，係嘛？東方國貨、裕華國貨，喂，當時嘅左派群眾淨係國貨公司買嘢嘅啫喎。係嘛？佢唔會去咩瑞興啊、Dockwell 啊、Land Crawford 啊呢啲嘅喎。咁然後跟住左派學校啦，佢哋唔考會考噶嘛，因為呢個叫殖民地奴化教育嘛，要抵制咁啊，讀咩啊勞工子弟學校咯，奴校咯。咁然後升學咩啊？唔會去呢個咩嘅喎，因為唔考會考係讀唔到 A level 噶嘛，佢翻暨南大學升學咯。係嘛？睇咩電影啊？白毛女咯，紅色娘子軍、紅燈記咯，智取威虎山咯，十台戲嘅啫嘛。因為六十年代江青主理呢個文化政策之後，全中國得十個樣板戲可以上映嘅啫嘛。咁啊，睇完《座山雕》，楊子榮咪睇呢個咩咯？《紅色娘子軍》咯，冇嘅咯噃。好啦，去旅行咩？翻大陸咯，係嘛？幫襯咩啊？左派酒樓咯。咁啊，睇醫生喺邊度啊？工聯會嗰啲診所咯。咁呢個咪紅色經濟圈咯。冇歧視性嘅喎，我哋成長喺殖民地，係嘛？我哋翻天主教會嘅小學慶祝聖誕節，佢哋慶祝毛澤東壽辰，我從來冇覺得佢歧視我，我亦都冇歧視過佢哋，係嘛？我哋喺呢個細細個喺天主教嘅學校裏邊就學習呢個三皇來朝嘅古仔，然後學習呢個耶穌釘十字架嘅古仔，就係咁啦。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任何一個消費者運動都一樣嘅，其實。八十年代反對 Nike 用血汗工廠喺印尼生產波鞋，或者嗰啲嘅動物權益嘅人去叫人唔好幫襯嗰啲化妝品係用呢個嘅動物去做測試嘅，譬如兔仔眼啊呢啲一樣啫嘛。我係要揾一啲政治信念同我一樣嘅嗱，呢個絕對唔係黑社會收保護費，呢啲就係藍絲嘅 logic 嚟嘅啫，因為佢哋慣咗係咁樣。如果攞住黃絲貼個招牌嚟收保護費，嗰啲一定係混水摸魚嘅。對唔住，嗰啲絕對唔係咩黃色經濟圈嘅人，嗰啲係黃色黑社會嚟嘅，嗰啲係啱啦，呢啲黑社會嚟嘅，係犯法嘅，呢啲叫勒索，拉得嘅其實係嘛，絕對唔會係嘛，你叫龍門冰室嘅老細走去貼個 label 喺你鋪頭嗰度咩？叫你收保護費咩？絕對唔會嘅。咁所以就係混淆緊視聽。點解混淆視聽咧？點解由呢個邱騰華？到三大兩大左報社論，到陳茂波，到呢個施永青，差唔多要動員到嘅都要出動啦。如果好似邱騰華所講呢個黃色經濟圈係一無影響嘅，咁我哋發動得唔得關你差事？等於我貼連龍牆有冇人睇，關你咩事啫？我啲文宣公仔頭做得唔好，有人話似 A4 淘寶咁，你咪講咯，係嘛？冇所謂噶。咁咪做得唔好，咁咪好咯？你咪證明我哋呢啲和理非嘅行動失敗啦咁啊！乜都唔做，坐喺度念力，中共就會崩潰嘅成功啦咁，係嘛？咁我使乜你邱騰華關心咧？我想話你得閒關心一下翻教會啦，係咪啊？黃色經濟圈得唔得關你乜嘢事咧？係我哋自己香港人發起嘅一個消費者運動，我哋就係幫襯政治理念同我哋一樣嗰啲人，呢、這個唔牽涉到任何歧視成分，我覺得。即是说如果有一些反人道的企业在新疆的企业来香港上市，我一定叫人不要去认购他的股份。一些在中国生产这个监控 CCTV 的企业，为什么呢？这些其实就是我们以往的叫做 CSR， 就是这个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的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社会责任嘛。喂，你要照顾地球暖化，你要照顧呢個勞工權益，你要照顧呢個咩？而家即係加多一樣，就係人道。點解唔得？所謂違反呢個自由經濟市場理論嗰啲係 bullshit， 我話俾你聽啊！嗰啲施永青嗰啲全部都係 bullshit 嚟嘅，根本係從來冇人強迫商家一定要黃。你可以大大隻字貼喺度，話俾人聽，我支持中國共產黨提早收回香港一國一制。如果你話有人嚟破壞嘅，你咪由警察執法咯。至於其他人幫唔幫襯你嘅，咪其他人決定咯，消費者自己決定咯。係咪？咁你其他嗰啲吉梗咧？喂，大佬，警察警告完佢之後，即刻夜晚黑有人去搗亂噶咯。今朝擺喺門口送嚟嗰啲菜全部唔見曬噶咯，係有人擺明係針對噶，咁啊點啊？ 係嘛？咁啊，即係係咪藍絲嘅人又係組建緊呢個藍色經濟圈嚟去懲罰黃色嘅企業？我調翻轉咁講都得㗎，肥曬係嘛？咁所以我話實際上，我唔理你咩商家，我唔需要理商家嘅選擇，我係只係鼓勵緊作為消費者自己清清楚楚，有自己嘅消費指南，有呢個 Yellow Open Rice， 有自己嘅食評人話俾我哋聽。等於大陸都有影評雜誌去評論究竟白毛女好睇定係智取威虎山好睇㗎。咁所以我就話，呢個係消費者運動第一個層次定性嘅，係消費者運動，係由消費者將荷包同信念結合，希望 make a change。呢個喺外國一啲都唔新鮮，最先係環保消費開始，然後跟住係所謂 gender inequality 性別不平等，跟住到 animal right 係符合核心價值嘅嘢，用消費者行動去推動核心價值嘅嘢。不一定只是自己國內的 Nike 的血汗工廠是在印尼的嘛，是吗？即等於大陸如果 Tesco 賣的聖誕卡是來自青浦監獄的，英國的消費者是不是應該杯葛呢？由監獄的人去生產的聖誕卡賣給你，全世界聖誕節的聖誕產品99%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廉價勞工，甚至有些是來自監獄裡面的血汗工廠。那你作為消費者，你不贊成這件事的，你就抵制它咯。黃色經濟圈的第一步其實是由杯葛開始，由杯葛運動。我不贊成國泰叫員工互相揭發，用文革方式去迫害、無理解僱斯安娜這些人，這個根本是違法的，不合理解僱。我呼籲人杯葛國泰，國泰就是這麼簡單。就算你國泰今天變黃都好，如果你的行為不改變，你不承認錯誤，不去糾正過去的錯誤，不讓那些人復工，就算你說今天我是黃的，沒意思的，這個 label 是沒有意思的，是嗎？問題是你做過些什麼嘛？你做過些什麼嘛？那等於南非種族隔離的時代，整個國家被人杯葛，那是又是歧視了。喂，大佬，南非種族隔離的那時候， Nelson Mandela 還坐在監的，是整個世界杯葛南非的，不跟他做生意的，是嗎？南非的比賽，欖球很厲害，就不可以參加這個國際比賽的，被人杯葛的。咁咪點啊？咁咪歧視南非咯。所以我就話呢啲人咧，一係就白痴，一係就利益掛帥，係為共產黨説項係咩啊？真係驚呢個黃色經濟圈成形個後果係咩咧？我想同大家講，呢個係2020好重要嘅一役。個後果就令到商界唔支持政府。以往佢哋企喺共產黨嗰邊為虎作倀係冇代價嘅，我成日都講。我哋嘅書俾三聯退曬翻嚟，出版社十幾個同事 lay off， 係嘛？對啲書我哋免費派曬出去，我哋損失嗰啲唔係錢嚟嘅咩？但係點解冇人出聲嗰陣時？點解呢種咁嘅政治性嘅懲罰，當係紅色執行嗰陣時，大家就唔出聲啊？施永青呢啲所謂咁公義嘅人，咁唔贊成黃色經濟圈嘅人，包括邱騰華，點解你唔出句聲啊？點解政府唔出聲咧？一間出版社係俾政治迫害，《蘋果日報》到今日，梁振英仲係數緊佢嘅頭版，威嚇嗰啲公司唔好登廣告。咁呢個又係乜嘢咧？我想問一下，邱騰華點解你唔出聲咧？施永青點解你唔出聲咧？嗰啲反對黃色經濟圈嘅人，對於過去嗰二十幾年嚟，中共嘅資本家喺中共控制下邊嘅資本家，所作出種種侵蝕香港言論自由、民主自由的企業的行為，是噤若寒蟬。無線電視做緊嘅嘢，點解唔出聲？如果你哋覺得消費還消費、經濟還經濟唔應該同政治混為一談，點解大陸唔播阿仙奴嗰陣時候你唔出聲啊？奧斯爾只係講咗一句支持維吾爾族人，全個歐盟竟然對新疆嘅人道危機、人道災難是噤若寒蟬，德國大量的企業在中國的利益是令到德國政府不敢出聲，西門子等等這些公司，德國的汽車工業在中國大量投資，結果連新疆集中營他們都看不到，他們二次大戰的時候怎樣對猶太人是不出聲。大家如果這個 是国际的社会的公义，我们香港人就要 say no 对这件事。不是我们有什么道德光环，我们 connect 全世界不是因为我们受到什么苦，我们比起智利，比起伊拉克，比起阿富汗，比起黎巴嫩的人，在过去一年我们受的苦是远远比不上他们。但是我们是个价值信念令到全世界支持我们嘛，是因为我们是 fight for 自由嘛。如果我们真的 fight for 自由的话，当那个经济力量中共用一带一路的模式是输出全世界，是令到荷里活的明星襟星，你想想有没有人敢支持 Richard Gere， 支持藏传佛教大喇嘛的现在得回 Richard Gere 一个，不要中国市场，荷里活大电影要入中国市场的不敢找他拍，是吗？从来没有改变，八十年代到现在你看其他那些人哪个敢说一句，奥斯尔讲完之后其他球员走去指责奥斯尔，他不反省一下自己，喂大佬，你上 IG 你班球星个个亿万富翁，是吗？个亿的粉丝 follower， C 朗、美斯这些，大佬你不是只有球员来的，你是一个 celebrity 啊，如果你不是一个 celebrity， 你怎么找到那么多钱啊？怎会给你买那么多广告啊？因为你影响很多人嘛，然后大家不出声，然后跟着指责回去为新疆发声的人，去 blame 香港人为什么用政治信念去消费，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再讲一次，这个是完全曲解什么叫做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就是我有个人的选择，我现在没有揸住支枪强迫你帮衬龙门兵室，亦都没有揸住支枪要你一定帮衬这个吉梗。不过如果那间企业那间公司的信念跟我一样，我去消费的时候我得到的满足感就不是只是那个餐蛋面，我去龙门吃早餐的时候我得到更大的满足感的时候，我愿意去继续消费，我愿意去带更加多的人鼓励他们去消费，等于我免费帮他们拍广告一样，去令到多些人知道他们有什么不同。这个第二个层次就是黄色经济圈是挑战主流香港地产霸权。你看到那些商场而家俾警暴肆虐，嗰啲老細冇人敢出聲。新鴻基、太古有冇一個敢出聲？新城市廣場呢、這個平安夜當日已經長住便衣警察，一班爛仔咁企喺度。嗰啲商場保安去咗邊啊？我想問一下。所以支持黃色經濟圈，即係等於支持香港嘅本土經濟。这些本土经济是以中小企为主的，而中小企本身他们赚到的钱是会制造回的就业。现在我很赞成有一位 blogger 所说的冯志正，他说现在就好像一个黄色经济圈就好像一个泰坦尼克撞冰山，香港很明显的了，出年2020年就是泰坦尼克撞冰山的了，然后黄色经济圈就是一只救生艇，我们叫那些同路人一起上去救生艇那里，在撞冰山之前大家跳上救生艇那里，希望这个末顶的巨浪来之前我们可以 survive 下去。然后你指责那些去提供救生艇的人，是吗？为什么不给其他那些人上？其他那些人就是欺压这些三等舱的人。商场萧条，如果其他人可以 survive 的那个 employment 一样可以，我不做这间优品360，我不做富林，但是如果其他食肆可以生存得到的，他就去那裡其他那裡轉去其他就業咯，是沒問題的，好過一起攬炒，是吧？可能原本五間攬炒的，現在那兩間死直藍色的生存回三間頂得住的，未必賺大錢，不過頂得住的，那就可以了，那這個就渡過這個泰坦尼克撞山的這個難關咯。這個就是我們這麼多年以來所對香港生活那種的不憤是什麼呢？就是變成一種單一的生活模式。你現在終於見到個痛苦的地方，就是這種商場鐵路結合，而是竟然成為鎮壓香港人的一種工具。我們曾幾何時八十年代我們推崇這種模式，我還記得當時我自己住在杏花村，落地鐵回家，哎，很方便，有什麼東西去百佳買，買不及送去百佳都有，做了濕貨市場， 乜嘢都有得賣，收尾 carry forward 嚟賣仲好，係嘛？呢種就係我哋推崇嘅中產生活模式，太古城。新界第一個中產生活模式其實就是時代這個沙田新城市廣場。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入讀中文大學第一年，特登走去新城市廣場開張，看那部紅豆餅機在那裡，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有一部機是在那裡吸紅豆餅的，在那裡那時候覺得哇，這個就是現代生活的代表，這個就是香港中產夢破碎的開始來的。然後你發覺鐵路、商場這些全部當那個政治凌駕一切的時候，它就會成為將你捉入去一個這樣的空間，然後去虐待你的一種的方法。香港人對黨鐵那種憤恨，對大地產商管理商場那種憤恨，其實就是由此而生，全部他們建制派都大敗的，在這些選區。即是說這個切膚之痛會帶來一個改變。以往龐一鳴好，朱凱迪好，力竭聲勢叫大家幫襯小店，不要幫襯地產商的大商場，不要幫襯那些大超級市場，大家都不會聽，因為我們香港人就沒有時間去處理自己生活，最重要方便快捷，嗱臨搞定，那就最好了。但現在是一個反思的機會的，我走遠兩步，我去街頭巷尾買杯咖啡，我去華爾登餅鋪買個麵包，都不幫襯美心，我就是不幫襯美心，不是因為純粹藍黃的問題，而是大部分的男的一定是大集團來的。為什麼呢？因為他要進入到商場那個租約的名單裡面的時候，他一定是要大集團、連鎖集團的。你所有新開的商場為什麼千篇一律？新鴻基的 tenant list 就是這堆，長實的就是這堆，太古的就是這堆，恆基的就是這堆，恆隆的就是這堆，其實根本就是這樣。然後你Uniqlo 租這個新鴻基的場，下一個場他又預埋給他，跟著隔離就是 Starbucks， 上面就是 Muji，如果怎會變成一種這樣的複製的生活呢？我們現在終於覺醒，覺醒開始大家就不光顧這些連鎖店的時候，不是只是美心的，我就是說好了，你將個餅由優品360切出去亞信屋而已，亞信屋的這個 半年的盈利就急速增長，在哪裡切過來的？就是優品360切過來的。那你想做亞信屋可以，為什麼不可以？任何的消費者運動的目的都是推動這個 behavioral change。 Nike 改過自身，撤出了這個印尼的工場之後，沒有人再去懲罰 Nike 的。如果伍占德的兒子，即是這個伍淑清現在那個侄，即是主理這個美心集團的，他出來懺悔，公開跟這個伍淑清割席，然後承諾香港人不會做違反香港核心價值的事，我覺得我起碼我會覺得係佢可以咁樣改過自身，係可以放佢一馬嘅喎。呢個放佢一馬意思唔係黑社會嘅恐嚇，我再講一次，只係用消費者嘅權力，用消費者嘅金錢去作出自己一個理性嘅選擇行為。冇人企喺美心嘅門口阻止住嗰啲入去買嘢嘅人嘅，呢個 picketing 我哋叫工會嘅呢個糾察行為冇嘅噃。喂，如果你睇翻呢個美國，左膠之父抗爭直接行動之父 Sawalinsky 那本書 The Handbook of Radicals， 他怎止叫你去杯葛，他叫你 sit in， 坐在那個超級市場那裡頂住他的門。這個是什麼？是奧巴馬的老師來的，也是希拉里的老師，60年代美國長毛的導師來的，是那時候已經提出這個這樣的方式來去對付大企業。現在香港很 mild， 我覺得。所以我第二個2020年我們要做的黃色經濟的行動是什麼呢？就是不是只是黃藍，我覺得，而是要針對地產大企業，他們控制我們生活的東西。這個等於我們對港鐵和這個新城市廣場的不滿一樣，跟這個太古城一樣。太古城曾幾何時亦都是一種香港中產的生活的夢想來的，其實一進去哦 Marks & Spencer， 跟著就這個 H&M， 跟著下面的成品，哇幾開心，是吧？那種我們是追求的目標來的，是吧？現在我們不會，我回家之前我不可以去鰂魚涌或者筲箕灣吃飯，一定要去太古城廣場的嗎？這個不是純粹藍黃那麼簡單，藍黃背後是有更深層次的分野在這裡。為什麼這麼容易黃呢？小店，因為他們本身沒有那麼多利益考慮。美心，喂，在大陸這麼大 operation， 他怎麼跪得低呢？他一跪低，他在大陸 operation 玩完了，這個是他的 dilemma 來的，其實都是，所以他不能跪，唯有死捱，死捱就死得更快。 係咪？希望件事過咗就冇事，其實唔會嘅。件事過咗之後，佢都有事嘅，等於 Starbucks 一樣。做年青人生意嘅咖啡店死梗㗎啦，其實已經係。就算啲人繼續入去都係坐嘅啫，唔會飲嘅。睇下頂得幾耐。如果我係美國總店，即刻換 franchise 啦。如果唔係死梗嘅，根本係。如果你能夠令到樓上書店可以生存，你睇台北點解啲年青人咁中意去台北、台中、台南？係因為佢仍然有呢種咁樣嘅中小型嘅鋪頭嘅生存嘅空間。點解我哋咁中意去日本嘅惠比壽啊、代官山啊等等啲地方？喺東京，係因為佢唔係全部都係連鎖店嚟噶嘛，係一間好精緻、好精緻嘅一間鋪頭喺度。你連就算係 window shopping， 你都覺得好過癮。就算你坐喺木刻飲杯咖啡，你都覺得好過癮。其實香港年青人，你問佢佢要啲乜嘢咧？其實唔係話要幾千萬真係買層樓，根本就唔係呢啲咁嘅嘢。或者揸呢啲靚車啊、Tesla 啊、Porsche 等等呢啲咁嘅嘢。而實際上佢只係要一種佢哋追求嘅一種生活嘅價值信念。而呢個價值信念，我覺得係一定要同呢個黃色經濟圈結合，係嘛？如果我做嘅手工啤酒，是 quality 的，為什麼大家要幫襯那些大企業的啤酒？你知不知道全世界的啤酒企業很多都跟大陸收購合併了，其實已經是好了。跟著第三個層次是什麼？我就說 China Free， 不是 Free China， 是 China Free。 China Free 就是意思沒有 Make in China 的東西，這個就是打大陸了，不是 connect 香港人，是 connect 全世界。如果有機會去歐洲遊說，我就會同當地要求佢哋嘅企業同中國有貿易往來，甚至喺中國設廠嘅企業係唔可以為咗自己嘅生意嘅利益，而係對中國呢啲咁嘅新疆嘅呢啲咁樣嘅不人道嘅行為噤若寒蟬。你要俾世界睇到我哋香港人就係自由價值嘅代表，我哋而家對抗緊嘅就係對全球自由價值威脅最大嘅人。奧斯爾冇言論自由啦。一個阿仙奴的球員都沒有言論自由，這個 NBA 的這個火箭隊的這個總經理 David Morey 有沒有言論自由？是嗎？在自己地頭奧斯爾講句他土耳其裔的德國球員，是嗎？支持維吾爾族的人都不行。大佬，從來希特拉有沒有惡到這樣呢？都沒有。是嗎？就是利用自己的經濟力量去制裁人，去 harass 人家，是中國共產黨是始作俑者來的。當施永青呢啲人隻手指指住黃色經濟圈，邱騰華嗰陣時候，唔該你首先指住呢個始作俑者。周子瑜事件係點解發生嘅？點解黃秋生冇戲拍啊？點解杜汶澤冇戲拍啊？點解何韻詩代言嗰啲化妝品廣告冇曬？點解黃耀明嘅唱片公司同佢解約？如果我哋香港人對呢啲嘢視若無睹，你當過去嗰十年嚟，中共怎樣用經濟利益去迫害香港人是沒有發生過嗎？《蘋果日報》全港銷量最大的中文報紙，為什麼那份報紙薄到這樣？一周刊紙本為什麼要結業？有沒有一個那些新聞工作者協會、那些新聞行政人員協會的狗膽出來說一句公道說話？對於政治迫害《蘋果日報》落廣告這個問題，然後你今日話嗰啲黃色經濟圈嘅人咁樣做係歧視性，對唔住，呢個等於示威者嘅暴力一樣。你咁樣講，我哋係唔會驚嘅，其實亦都唔會相信。你再揾多十個施永青出嚟講，亦都唔會相信。其實我好想解釋俾梁文道聽一樣嘢，我哋係唔贊成裝修嘅。裝修同黃色經濟圈係兩回事嚟嘅，從來冇人用過暴力去威嚇啲人去藍店，唔好去藍店。去裝修那些我自己是不贊成的，我只是一路講黃色經濟圈是用消費者的力量去推動，去經濟上去令到 hit 他們 bottom line， 不是要他們執笠，而是要他們改過自身，不要站在紅色那邊，不要站在這個權貴那邊，不要站在這個惡那邊，站回過來。這個是目的，不是要去 hit 他們 bottom line， 我經常都說是要令到他們出現一個整個商界出現一個 behavioral change。 台灣大選就算在大陸設廠的台商是會飛回去投民進黨，我認識很多台灣的商人都是這樣。 當然亦都會有啲飛翻去投呢個國民黨，但係好多台商飛翻去暗地裏，佢唔會公開宣揚，但暗地裏係撐呢個民進黨。如果香港嘅商界你要賺我哋嘅一分一毫，你就要秉持香港核心價值。呢個唔係政見，唔係對林鄭，唔係對警暴，唔係對黑警嘅仇恨，乜都唔係，而係你要先做一個香港人，然後先至做一個商人。做唔做得到啊？係咪好難啊？呢個 hurdle 係咪好高咧？絕對唔係。你問我2020年最大機會成功嘅，其實係黃色經濟圈同埋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呢兩條路。呢兩條路絕對係打大佬嘅路。你見到今日左部用社論去批評黃色經濟圈，你就知道呢條絕對就係打大佬嘅路。街頭衝突，我覺得對嗰啲警察。只有繼續令佢 cam OT 開多啲膳食津貼，然後逼政府加多啲人工。但係對於成個抗爭嗰個大局大勢嚟講咧，係可能已經係去到一個瓶頸啦，已經係再多嘅人被捕都7000人大佬拉咗，有幾多係未成年啊？我諗燒過四成係，差唔多接近四成係未成年，47282000多人未成年，呢個絕對係一個國際人道危機。國際人道災難嚟，唔好講嗰啲酷刑，唔好講之後嗰個法庭點樣處理，律政司嘅濫告等等呢啲手法。如果呢樣嘢我哋都叻高嘅話，算啦，翻去啦，唔出嚟啦，叻高嘅話，咁你諗下我哋將來嗰一年會面對嘅係一個乜嘢嘅情況？唔好話你嘅尊飯碗保唔住，你作為一個人嘅尊嚴都保唔住。隨時行過就要對警察鞠躬噶啦，要同日本日治時代見到憲兵要鞠躬，仲要係90度鞠躬係一模一樣。隨時可以入學校，隨時可以入屋苑，隨時可以入商場，隨時可以入你鋪頭，係嘛？唔啱揾人搞你。如果咁都得嘅話，呢、這個同1972年廉政公署成立之前嘅香港有咩分別？我寧願係嗰陣時添，我話俾你聽，因為嗰陣時。個潛規則都好簡單啊，俾錢數籠搞掂，都唔會打你啦，係咪？俾咗錢嗰啲都唔會打你啦。就算係 corrupt， 真係 corrupt 嘅警察啊，都係俾錢搞得掂。如果喺呢個關頭裏邊 back down 嘅話，我哋唔好話一無所有啊，唔好話一無所有，我哋爭取嘅嘢完全爭取唔到，而係我哋有僅有嘅嘢都會冇埋嘅。其實係，所以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太過悲觀，我覺得。總之平常心，平時做開嘅嘢行多一步。南韓嘅人點樣走過光州呢10年啊？團結互助友愛，係好老土嘅呢啲説話。我喺天主教嘅小學裏邊，聖誕節就係學呢啲咁嘅嘢。團結互助友愛，香港人好怕講出口呢啲説話，覺得好懦。我哋個個都扮有型，好似周星馳咁樣，係咪？一講到呢啲咁嘅嘢，就擺出一副。嗤之以鼻的態度，但實際上香港人這半年來所實踐出來的就是這件事，其實是這件事來的，只不過我們不喜歡拿來講，覺得好像講出來很懦。小學問寫我的志願，如果寫了我要大概要做總統，一定被人笑，結果個個都寫我要做警察，我想之後大家都不敢寫的了。其實但是如果你要回到一些傳統的價值觀的時候，我記得在2014年金鐘的佔領結束之後，郭永宣同我寫一本書，訪問了50個人在佔領區裏面，50個不同工作的人，有些是負責做木橋，有些是負責油漆，有些是負責斗刷，有些是負責邊防，有些是負責做工藝。最後我們本書起了一個書名叫做《情與義》，是因為當你所有的政治口號剝落之後，能夠令到那班人在這裡79日相濡以沫，互相幫助，其實就是兩個最傳統、最傳統的觀念，就是對香港的情，對手足的義，是這兩樣東西。我覺得5年來是沒有改變過，其實到現在都是一樣。那這兩樣東西，我覺得就是沒有人可以拿得走的，其實只有你自己可以放棄的。所以2020年雖然是悲觀，但是其實這半年來我們就這樣過去咯。1月1日1點鐘，如果你嚟唔到嘅，12點嚟到嘅幫手，我要5架車 車公仔頭嘅，然後1月1日1點鐘1111喺維園噴水池，你可以幫手做呢個 mascot 公仔頭嘅，就喺嗰度集合。咁如果其他嘅可以早嚟嘅，就係同樣都係 WhatsApp 我哋6731-1717，你話俾我聽你可以做乜，有冇車嚟幫手車，咁我哋會回覆翻你。咁然後其他嘅朋友就喺維園見，1月1日2020年。今集時間差唔多，聽日見，拜拜。